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每天晚上都会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在节目中提问，可以生活中有任何情感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讨论。当然您也可以听到我们很多听友网友在节目中这些生活中发生的情感问题，我们和大家来探讨，来分享。各位如果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联系的方法和方式。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大庆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有2年的时间了，我呢是比我先生啊大5岁，那么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哈，大概在2-3周以前，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他那个哥们儿啊其实也结婚了，但是呢他那个哥们儿呢出现了外遇，出轨了。然后呢我先生回来呢就跟我描述，他见到了他那个哥们儿出轨的那个对象，然后呢他跟我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我当时在旁边就感觉到他对于人家的出轨是极其羡慕的，他对于人家出轨的那个对象也有很多的评论，他甚至说他的哥们儿是因为一段真感情在出轨。对于这样一个言论呢，我们两个人探讨了一番，那我当然是出于做妻子的立场，我是很维护婚姻的，我也很批判了他的哥们儿。可是他总是跟我对着干，这不过几天他说他那个哥们儿又要拉着他一起出去玩儿，就在附近，那么还叫了那个哥们儿有外遇的那个人，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的不痛快，还说叫我一起去。我觉得我怎么能和他外遇的那个人在一起呢？那是不可能的。就这个事情吧，我特别的纠结，特别的生气。他哥们儿出轨了，我都特别特别的不高兴。我是不认识他哥们儿的老婆，但是呢，我都想应该跟人家的妻子说一声。可是我家先生说，如果我敢跟人家的老婆说三道四，那他跟他哥们儿之间的友情就完了。那他跟我也没完，他告诉我说不许我那么做，我当然也没有人家的电话了哈。可是我就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的生气呢？而且能不能说明我先生也有可能受他哥们儿的影响呢？这是不是关键？他是不是很怕？ 第二个问题更关键， 他是不是很怕自己的先生也像那个他的哥们儿一样，是吧？ 近墨者黑。 他们俩那么好，对吧？本来就是他的哥们儿， 对， 人结婚，人家就找了一个外遇啊，有了这样一段出轨， 那要这样的话，我先生一看，哎呀，人出轨还挺的，挺好的，还出的哈。 嗯， 人出轨了之后还美滋滋的，还到处炫耀。 找到真爱了， 还找着真爱了。那他有没有一天也有可能说他自己也会走这条路啊？我觉得这个做妻子的可能有这种 担心， 有这种担心哈。 对。 另外，是不是作为同样作为妻子，他也一下子就是感同身受他哥们儿的那位妻子的心情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就是我现在真的是看到这样的研究啊， 嗯， 就是国外有这样的研究，就是比如对这个出轨的态度， 嗯， 如果就是你周围的人对出轨这个态度就是容忍的， 嗯， 或者说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很容易，比如说你的这个丈夫，他本身是不太接纳这个事情的，但是他周围的人对这个开放度、接纳度会越来越大，那他的这种认知的转变也会慢慢会发生变化，他出轨的这个几率也会增大。 嗯，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啊，所以说你的担心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嗯， 这就像咱们老话说的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嗯， 你想如果他成天和他这个好朋友这个哥们儿出轨的这个哥们儿在一起的话，哎，他见到了你看他跟他出轨的对象的这种情感状态或者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又没有影响他本来的这种原先的家庭生活， 嗯， 那他就会想着，哎，如果我有一天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出轨的对象的话，哎，我突然发现这个遇到的这个人更适合我理想中的这种恋爱的对象，理想中的这种情人的形象，而不是我现在的那种妻子这种成天过家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至少我觉得这种想法肯定会有的。 嗯， 啊，其实别说男人了，其实每个女人她也会有。就我觉得这种精神出轨，偶尔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你要让大家断了这个念想，我觉得太不科学也不合理。 嗯， 你偶尔想一下，然后把它想完了就过去了，这等于也就算发泄过去了，这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说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行动的话，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好的一部分就听到她跟她老公能够去谈这个问题，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就是两个人还能探讨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就想提醒她，就是你探讨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探讨。 嗯，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角色带入进去。 嗯， 如果你把自己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带入进去的话， 嗯， 那你这个探讨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指责， 嗯， 气愤， 嗯， 发怒， 嗯， 但如果只是说两个一男一女， 嗯， 然后再探讨这样一件事情， 嗯， 这种感觉更理性平和一点， 对， 然后大家把这个期间的好处啊、弊端呀、各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了， 嗯， 那你老公可能也更容易知道，哎呀，这出轨的事情不好，怎么样的， 嗯， 但如果你带着自己自身的这个角色或者怒气来的话，那可能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嗯 嗯， 对，所以探讨的时候，那个其实。嗯，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对， 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你们两个人更贴心， 对， 对吧？你其实是特别想让你的先生能够意识到，两个人在一起，夫妻在一起，如果出现了一些破坏情感的因素，那么在夫妻两个人之间是一场悲剧， 对， 是吧？所以你如果你一味的去反对，你说你那个哥们儿啊，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你这样说，你的先生不一定能接纳的， 对， 是吧？ 对， 你可能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达到的目的是让你们两个人更紧密、更亲密，让你先生知道你们两个人才是有真爱的、相爱的那一对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吧？ 对，我觉得虽然刚才说那话呀，就是你要考虑到你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嗯， 你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让两个人更贴心。OK， 那你的关注点就不是说他朋友出轨了，道德上不对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不会说， 嗯， 老公，你将来要出轨了，我怎么对你啊？你会怎么？哎，你不是这样说了，对吧？ 对对对， 你要说贴心的话，你应该想着，老公，你看我们两个要好的话是怎么样的， 对对， 对吧？ 对， 是这样的，你的态度也不一样，他也更能接受。 对， 其实像出轨啊或者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你义正言辞的去教育他，然后去吓唬他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就能避免的。 嗯。 对吧？这种都属于 不可测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我们都不可控。 嗯， 但唯一可控的就是你如何能通过你的这种言语的表达，你的行动，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嗯， 变得更贴心，这是你可控的。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同意刚才孙岩说的，就是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你谈的目的是什么。 嗯，对，好，谢谢大清老师。嗯，下面一位哈说到的问题，他在说他们之间遇到的问题哈。他说我的男朋友说和我在一起特别的累，他说我不给他个人的空间，他说我比较黏着他。其实刚开始在一起是两个人都很黏啊，两个人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啊，后来确实没有那么黏了，但是感情也还不错啊。他现在可能是工作比较忙，我呢有的时候觉得他加班啊工作啊不理我，可是我过去已经和他黏习惯了，而且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一个人吃饭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发脾气。另外周六周日呢，我也希望他和我在一起。我觉得两个人好，其实还是应该多在一起啊。况且离开他，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确实是有一点黏，而且是主动黏。他现在对我说，他说他觉得很累，他觉得我是他的负担，他觉得我让他没有空间，他想和我分手了吧。 嗯， 到那个地步了吗？我们不知道哈， 不知道。如果真的是让他感觉自己一点空间都没有了，然后一直被你，他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被你操作的话，那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会提出跟你分手。 嗯 啊，因为他觉得没有自我了嘛。 嗯嗯 啊，他独立的自己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还怎么谈及两个人呢？他自己都不存在了，他还让谁去爱他？他去爱谁啊？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提这个问题确实挺好的，就可以从他的表述当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就是经历过了这个恋爱的这个蜜月期， 嗯， 然后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候两人的激情相对来说都不是那么浓了，尤其是男的， 嗯 啊，女方可能还是希望经常跟男生见面怎么怎么样的， 嗯， 但是男生呢可能把精力更多的也会转在就是工作上啊或者其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到这样一个时期两人的这种差异就出现了。 嗯， 其实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国外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给这个热恋中的男女支过这么一个招，说对女生说千万不要在男生工作的时候给他打电话。 嗯啊、 哦、啊！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我觉得说的稍微有点极端哈。 嗯嗯。 但我觉得至少体现出了一个，就是这个女生跟男生这个距离感。 嗯。 你怎么让男生有这种自己的个人空间？ 嗯。 你怎么让男生觉得你不是在黏他？ 嗯。 有些女生她特别黏男朋友，不管什么情况下，哎，都要给男朋友发个微信啊，打个电话呀、啊。 嗯。 不管他现在方不方便。 嗯。 啊，甚至极端的时候就是一直给你打电话，然后你接了，然后就开始责难你，也不听对方解释，哎，我正在开会啊或者干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就不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呢，你可能自己真的要想一想。 嗯， 就是如果想你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的话， 嗯， 适当的两个人的距离要拉开一点点。 对 啊， 嗯， 这个对你们两个来说不是鸿沟、 嗯、 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 嗯 啊，要给各自都留出一定的个人空间。 嗯 啊，比如说他开始忙工作的时候 ，OK， 你可以给他发个微信哈、啊，说什么哎，你好好忙工作吧， 嗯、 或者等你忙工作完了，然后咱俩再怎么样的。 嗯， 而不要千万不要说哎，你一个劲儿缠着他、 嗯， 而不让他完成他本职的工作或者他正在忙的事情，这样对于男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嗯。对对，所以如果这个男孩子确实已经说了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没有办法自主的做一些事情，你太黏他，那确实可能真的是你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女孩子我能理解哈，可能比如说一直在父母身边就是那种父母呵护照顾的， 嗯， 但有了男朋友以后呢，就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照顾自己的人，然后和一个照顾自己的人在一起，你才觉得有安全感。 对， 自己不会独立生活， 在生活中这种女孩特别的多， 对， 不会一个人出去吃饭，不懂一个人去逛街，不懂一个人看电影，不懂一个人追剧，她觉得任何时候她都需要有人陪着，嗯， 尤其是自己的男朋友。 对，其实如果你是这种习惯的话，当然，嗯，你如果愿意给男友一些空间，你最好能和闺蜜一起逛街。 对啊， 你和闺蜜一起去吃饭聊天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我没有任何的朋友，我没有闺蜜，我只有男朋友，那么就说明你的生活圈子太窄了。 这个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了。 对，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 就是我们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你真的死死的黏住你的男朋友，你们今天不分，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各种危机。 对， 因为其实男人真的是需要空间的。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男人啊， 嗯， 其实对于这个女听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给你男朋友空间，这都是第二步。 嗯， 第一步你应该学会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 嗯， 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全部的时间都压在了你男朋友的身上， 嗯， 都压在了你未来丈夫的身上，那你就等于失去了自己。 嗯，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过得不幸福。 嗯， 那你要学会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就像孙岩说的，你可以自己独立的去看电影啊，去逛街干什么。 嗯， 然后其实你独立的空间也可以有其他人，比如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朋友啊，对吧，这都是需要的。 嗯， 所以说首先学会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样你就能够给你男朋友一个独立的空间了。 嗯，您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这是需要学习的。 嗯 嗯，你需要给自己定一点点这个学习的计划，比如说怎么样学会也一个人自己给自己煮一餐面，嗯，自己今天独立的享受一下这个时间，哪怕你去自己追一个剧，坐在家里是吧，读一本书，或者你去做一点运动，是不是，嗯，等等，这些就是你会发现，哎，原来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很开心。此刻他如果问你说你干嘛呢，你可以告诉他，哎，我很开心的在做什么什么，他也会觉得你独立，你有独立的这个潜能，你也慢慢的独立起来了，他也会对你很放心。 对，也会为你高兴了， 嗯，也会为你高兴，你这样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 更融洽。 对，而不是黏住了关系就更好，是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哈，这是一位女孩子，女孩子是这样说的，女孩子说，我和我男朋友我们都在一个一线的城市哈，我男朋友今年是27岁，那我呢今年是25岁，男朋友呢其实挣钱大概不到20000块钱，我呢挣钱呢可能也就是拿到手的8000-9000吧，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从小呢就是一个，还比较注意节俭的女孩子，很多时候花太多钱我是怕太贵了，因为我自己家庭环境也一般般，所以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白领女生，其实我自己也都是比如说网购衣服啊，或者是打折了的衣服我才买啊，最多也就是200-300块钱的衣服。而我的男朋友呢却花钱花得很厉害，他会说，比如说买表，其实一块表他不够，他可能存的有4-5块表，每一块表呢都可能是10000块钱的。我们出去买东西，他总是去买很贵的东西，包括我们日常的吃喝水果之类的，他买进口食品等等这些。在超市里一个货架中，我会去选择最便宜的，他会去选择最贵的，所以每个月的钱他花得精光，基本上快到月底了钱都没有了，我都很怕他出去花钱。我一直在跟他说，我们两家的家境都很一般，我们还是要存一点钱，将来指望父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父母那点钱也就够他们自己生活的。可是我的男朋友却说，今天有能力挣钱就今天都花掉。其实他并不是说有多大的能力挣钱，只是他的工作岗位还行。那我想是公司福利比较好， 工资也就是这样了，并不是他个人的技能有多么的高。这都是我对未来会感觉有担心的事情。可是我总是这样说吧，我也很怕，比如说怕他觉得我太小气了。但是他的确是大手大脚啊，他自己一件圆领 T 恤就可以八九百块钱，你们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 过分需要跟看跟什么比啊、至少我觉得你男朋友看他肯定不觉得过分，他是觉得自己在享受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挣来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而且他绝对是这种现实享受及时享受的这种，他不是说我要攒到多少钱然后我再去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确实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缺一个规划，因为从这个女听友的表述来看，她男朋友基本会把每个月的钱全部花光，然后没有做一个这种理财啊或者资金储备的这样一个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像他俩这个问题就真的属于这个消费观念的不一样， 对 啊，尤其是到这个结婚之后，我觉得这个观念会就这个冲突会更大。所以这个问题呢最好是两个人现在就开始去讨论，然后开始去解决。我觉得怎么解决呢？你说让男朋友的这个花钱的方式跟你一样，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现实。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的一个风格。 对， 而且坦率讲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说危害到什么的地方。对吧，也就目前来看没有。因为你们两个人也不用就是供房供车，也不用管孩子怎么怎么样的，对吧。我觉得她男朋友就处在这个年龄，他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说你两个人过两年结婚了有孩子了，然后真的变成上有老下有小，需要花钱的地方比较多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显得捉襟见肘了。那其实这位女士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最主要就是两个人去设计一下，就是这个钱怎么花，然后有一部分固定的存起来，剩下的那部分比如说男友想买一些高档的有品质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对吧，但是确实要做一个就是规划吧，就是也并不见得每个月呀、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刚才这位女听友说两个人的家境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过分的去消费的话确实不利于万一未来真的有一点点什么问题的话就很难去支撑了。 对啊，所以两个人真要在一起将来过日子的话哈，确实钱是挺重要的一块。今天他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有一些女生呢可能会觉得，哎呀，将来结婚了会不会就好了，有了孩子会不会更好啊，他会不会就是有了孩子以后把钱就会花在孩子身上，结了婚了他就把钱可能知道花在家里了吧。其实一个人的消费 习惯 挺难改的， 挺难改的。 所以如果他结了婚他也是这样那么你可能要么你有一些策略是吧， 对， 你可能是比如说结婚了这个钱呢你能花多少要放在家里的账户里啊， 对， 如果能有这个至少能保证家里的一个正常开支啊。如果说你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可能一直会有这样一个差异。当然有一点你要分清，如果他说每个月花这么多钱他完全是给自己花的，就是其实他这个只是放在自我享受上，没要花钱他是不高兴的，那么是一回事儿。如果同时他也鼓励你，他说，哎，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买这包，你买那个 他愿意给掏钱给你花， 对，那可能又是一回事儿， 又是一回事儿。 对，所以这倒是你了解他的一个也是蛮必要的一个方面吧。所以这些你都要弄明白了就是别寄幻想，别想的是这样的人他可能到了婚内他就改了， 对， 就是别基于这样的幻想， 任何习惯都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就结了婚了然后这个对方的习惯都会被改了，都不要存在这样的幻想。 对， 不仅仅是花钱， 对，就很难改的。所以你就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怎么办，想办法呗，要在一起的话你就能想出办法，想积极的办法是吧， 对， 而且我觉得孙岩刚才举的这两种情况真的很重要。 嗯， 如果说他一味的只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嗯， 那这个问题好像稍微大一点。 对， 但如果说他也会不计余力的把钱花在你身上， 嗯， 我觉得这个呢，这可以看出他非常看重你， 嗯， 啊，也非常看重你们的感情， 嗯， 只不过呢。这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万一你们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没有那么多钱去支撑。 对，就是他的消费习惯，他的消费观念就是无论是你还是他花钱就应该可着劲儿的花呀，是吧？ 对。 他可能就是想不用存钱花，嗯，他可能是这个习惯。但如果他只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并没有觉得你也要跟他一样如何如何。嗯，而且他愿意看到你节俭，啊，他更愿意看到你攒钱就行了，干嘛要我攒钱啊？我自己的钱我都自己花了。 对，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和大家在分享交流情感问题。如果您生活中也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需要和我们节目来讨论，问题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稍后的时间广告之后哈，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才飞到我身边，见你一面，对我残酷的偏见，怎样才能解冻去温暖融雪？爱我一点，从不怀疑自己为何爱得如此疯。愿天使怎么能多情的相知，花蝴蝶，我只为默默地为你织件衣裳，让你不再受伤。我想总有一天我会遍体鳞伤，只为保护你的翅膀。我只为默默地盼你向我飞来，让我为你抵挡风霜，直到你终于飞回我身旁。你像蝴蝶想学什么时候才飞到我身边。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 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每天节目和大家交流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我们来看，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他发了这样一段话哈，他说，我和我老婆呢结婚快4年了，我们现在有一个3岁半的女儿，感觉我们现在越来越疏远，我在外地上班，工作原因几个月都难得回去一次，有的时候为一点点琐事儿，他就跟我说不过啦，离婚。从去年开始手机也设置密码了，现在微信朋友圈也设置不让我看，QQ 朋友圈也锁了，我呢就给他打电话发视频，他也很少接，即使是接了也是那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他问咱们，他说该怎么办哈？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没有跟你妻子聊一聊啊，为什么他不让你看这些啊？ 对， 他说我问了。我说你怎么问的呀？他说他说我问了还大吵了一架。我说你怎么问的呀？他说我就问我老婆，你怎么连朋友圈都不让我看了， 估计是质问的语气。 嗯，他说我老婆说了，你跟朋友圈过去吧。其他的呢，我觉得哈，就是我在问他，我说是不是老婆平时会抱怨你不关心他，他说不是啊，他说我老婆是嫌我烦呢。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我们很难从这点对话里判断出来。 对 不 对？ 对 对对。但刚才他媳妇说那句话哈，跟朋友圈过去吧。 嗯， 我就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因为他说了两个人是异地的，他在外地上班。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种异地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少。 嗯， 对吧？我觉得这位男士可能真的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他老婆为什么说跟朋友圈过去吧， 嗯， 为什么不让他看了呢？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外地的时候会经常发朋友圈，但是却很少跟你老婆发微信，然后所以你老婆生气了，然后说你去跟朋友圈过吧，然后他也就屏蔽了你。 嗯，我觉得大庆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这样的投诉，而且这种投诉还越来越多。比如说我问他今天忙吗，他说忙。我问他累吗，他说累。那好吧，那我就说那你好好休息吧。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刷朋友圈，我一看，呵，他在朋友圈里他发了好几个状态哈，这状态呢是这个啦那个啦什么什么的哈， 然后还给别人点赞了发评论了 啊。对，那我就会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累啊，对吧？他有心情，他发朋友圈，他有心情和别人互动点赞， 发评论，但是他没有心情和我说话啊。嗯，朋友圈比我都重要，是吧？ 对， 是有这种感觉哈。对，而且我不只接到一位这种咨询。和投诉哈、啊，我所说的这个投诉是带引号的哈，就是跟我们投诉他的伴侣，就看来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看到你在朋友圈里和其他的人这种好像而且你还兴致勃勃的，但是你怎么就没有兴趣跟我来交流呢？ 对， 有的时候比如说异地的夫妻也好，恋人也好，哎，你的生活状态你愿意发在朋友圈里。但是你却不愿意跟我说， 对， 对吧？你今天经历了一件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你立刻把它拍下来发在朋友圈了，你在朋友圈里和大多数人在分享，那么你在和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要么没和我分享，你要么和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和其他人这不是都一样吗？ 或者说一开始你现在发朋友圈没跟我分享，等我知道的时候我是从朋友圈知道的，然后还得是我主动去问你，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对， 你今天哎。你今天遇险了 啊！ 差点被老虎吃了。 我看朋友圈里你拍了份老虎的照片什么的，你看啊是，然后再回答的就是特别简单。 对， 那 你就会觉得，哎，怎么搞的呀？那大庆老师这个现象是不是蛮值得说一说的？ 绝对值得说。 嗯， 尤其是现在手机，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微信这么发达，表面上看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跟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或者也方便了这种沟通的方式，但真的实际上它埋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隐患，尤其是这种亲密关系人之间的，我们现在大多人都是我们可以去浏览别人的朋友圈，给别人点赞，然后这个发自己的状态什么的，但确实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很少跟自己的老婆，跟自己的这个老公，这眉来眼去的，或者说几句话，对吧？基本说的都是，哎，你晚上回来吃饭不吃饭？那没准过老就回啊，不回了啊，好。然后你再看他的朋友圈发的不亦乐乎，或者是还有就是回家了，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啊，都是各自拿着各自的手机，然后各自看各自的朋友圈，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聊得很嗨，就是不跟自己的这个爱人沟通，伴侣沟通，所以我说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像刚才这位男网友说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沟通上，肯定是这方面出了问题了。尤其本身你们又是属于在不同的空间异地，这沟通起来本来就困难， 对 吧？然后你再不注重沟通，然后再不注重沟通的频率，不注重沟通的方式， 对， 那很容易两个人就出问题了。 对呀、所以啊，这个其实我们大庆老师讲得很对，我们在微信朋友圈的互动中，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我们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 对。 我们可能我们觉得他发的我们不用点赞。 对。 他的生活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别人发的我出于这个人际交流，我为了我给人点点赞。 对。 我发的我也挺希望别人给我点点赞的。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比较这个有观察力的这样的伴侣来说，他们会觉得挺难受的。他会觉得啊，你看你和那个你的同事们啊、朋友们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人啊，或者我们共同认识的其他的人啊，你都跟人家互动的挺起劲儿的，但是你今天一天跟我都没说上三句话， 对， 是吧？就是会招惹来这种心态上的不舒适、不平衡。 对，所以说大家应该还记住，像微信啊，或者这种即时交流的工具，我们最先应该交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伴侣。不是，就是在朋友圈为朋友点个赞，其实你给朋友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朋友的这个文章，点不点，转不转，并不能真的说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要不和你的这个伴侣沟通，不给你的伴侣回信息，不给你的伴侣这个发微信，这才真正的会造成伤害。 对，所以呢，但凡是因为这个朋友圈这件事情闹别扭的伴侣们，那么你先要想一想，你可能是平时忽略和他的交流了。 对。 他呢想抱怨，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有些人又不直说，像这位妻子是不直说哈。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对伴侣是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因为这个问题闹的矛盾。 对。 但是还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对他关心不够， 嗯， 你可能忽略了他，你可能有什么地方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得罪他在哪儿了。 对。 但是我也想说另外一半，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对方是莫名其妙的。你看这个丈夫他来问我，他来问我们今夜思雨时，他来问大庆老师，但是他从妻子那儿却问不到答案。那么我们这儿的答案是没有一个准确答案的，就是我们并不知道你妻子和你之间真的出现了什么，我们只是帮你做一下推理。 对， 真正还是应该从他那儿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说，那个在伴侣关系当中受了委屈的，觉得自己没有被满足的， 嗯， 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求他忽略了的，你要告诉他呀。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受委屈了，然后被伤害了，这个时候你不是用你的生气，不是用你躲开，然后你觉得他就能理解的，他就能感知的，而是应该就是很坦诚的，开诚布公的，正面的，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这种难受，把你的情绪告诉他， 嗯， 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 嗯， 他到底怎么做，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变好，改换过来。 有问题的哈，其实是两个人都有问题， 都有，对， 对，我们要学会的是把我们的情绪告诉对方，而不是说，你从此以后我朋友圈对你拉黑，你别看了。 对， 这个显然还是一个赌气的行为。 赌气的行为，你不能用一个错误的行为去惩罚一个错误的行为。 嗯，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有人说一个人一般要谈三次恋爱，初恋很刻骨铭心，第二次恋爱呢可能会更轰轰烈烈，第三次可能就比较温柔如水一点，但是我怎么觉得哈，我就第一次恋爱刻骨铭心，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现在甚至有的时候恋爱只有一周的时间，然后就结束了，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没有感觉，是不是恋爱越多就越没有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跟恋爱的次数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哈。 嗯。 不过，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肯定是最初的那个初恋，对我们每个人的触动是最深刻的。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并不意味着初恋会比其他次啊六次七次八次十次显得更那么重要。 嗯 啊，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你在这个恋情当中的这种角色，你怎么去在这个恋情当中去付出，你怎么看待你两者的关系。如果说在这段恋情当中你愿意付出自己，你更看重你们的关系，那你肯定会很努力。 嗯 啊，他做到的你可能也会看到，然后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你也会记在心里，甚至是说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你也会记在心里，因为你用心去看了，你用心去专注这个事情了。但如果说男人都是这个样子，或者女人都是这个样子，跟谁谈也都这样了，如果你总是抱着哎呀谈恋爱嘛反正哎就是这个样子，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的话，我相信哪段也不会让你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因为哪段你都会谈不长，你肯定会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谈很多，因为你没有完全去投入，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应该还是自己多去投入。 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多多投入，你才能从恋爱中感受到那份恋爱的滋味儿。 对， 当我们这个对于恋爱只是说顶着恋爱之名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话，那个恋爱是真的就如同嚼蜡一般，是很没有意思的。 对。 所以呢这个恋爱真的不在于次数而在于质量。 对。 那么下一次不要轻易的再进入到一段恋情当中说哎呦这人还行，反正我最近空窗期，那我找一个男生吧。好，一个星期下来你就觉得没意思啊，不就是吃饭看电影聊天， 然后越来越没劲，各自回家，拜拜。 对， 就是这样的啊。你只有真的对一个人动了心了，然后你才会尝到那种爱一个人的滋味和恋爱的滋味。 对，尤其是即使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波折，或者做了一些错事情在里头，或者说痛苦在里头，你都会觉得有滋味的。只要你真心付出。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呢，还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位说，我的男朋友非常的阳光可爱，我自己呢也觉得我们的感情特别的好，但是最近他们单位有一个跑业务的女生就对他好像死心塌地的在追求，甚至知道他有女朋友，而且还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还给我发微信跟我说与我公平竞争，后面还有一大串笑脸，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堪或者是愤怒哈，因为我还挺高兴男朋友似乎还挺有人缘的，当然我也有一定的担心。我跟我男朋友说了，我的男朋友呢也只是哈哈一乐，他说那个女生就是那种性格，是一个做销售的女孩，跟谁都能聊得来，女孩呢当着公司很多人的面向他表白说你做我男朋友吧，他说我有女朋友了，女孩说把你女朋友的微信给我，我来跟她说公平竞争啊，她说于是我男朋友才把我的微信给她的，而且那个女孩就真的对我说咱俩公平竞争吧，哈哈哈哈哈。我确实刚刚接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别扭，因为问了男朋友他都告诉了我这样一些当时发生的状况哈， 实情。 可是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啊不是仅仅向她开玩笑的，这个女孩开始下功夫追我的男朋友了，各种各样的下功夫。我男朋友特别喜欢打羽毛球，这个女生呢老是在周六周日约她去打羽毛球，那我男朋友说她要和我在一起，这个女生就说那就带着我一起去，我去了见了这个女孩了，这个女孩在场上打羽毛球打得很漂亮，和我男朋友打起羽毛球来也很合拍， 挺搭的。 这件事儿让我紧张了，因为我突然发现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人跟她会很合适，我现在有点慌，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我该怎么办？ 我先说那个，我觉得刚才那个敢于表白这个女孩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哈，但是这有点可以写成电视剧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女士呢，我觉得你之前的做法其实挺好的，就是你的自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遇到了，你看到了，就是这个女生和你男朋友打球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可能就是很合拍。我觉得你要有危机感了，但你要注意到这种合拍只是一种。就是运动上的合拍，并不真正是感情上的合拍，心理上的合拍，但的确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人如果运动多了，这种感情还是会稍微会升温，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说可能在以后，就是既然他已经说要公平竞争，但其实这里没有公平，为什么？因为主动权可以放在你这里，也可以让你男朋友比如多去拒绝他，他提出要求不去，对吧？然后你把你男朋友牢牢的就是抓在手里啊，比如周末 OK 我陪你打球去，或者说今天不打球了，然后咱们去哪里玩，你把你男朋友拽走而不带着他，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可能就让他俩这种合拍的感觉然后会越来越少，你男朋友的这个状态可能也就会更多的集中在你身上，所以说这里头绝对没有公平竞争那一说，对吧？ 担心是有道理的， 对， 担心是有道理的。那已经发现了一个这个 外来入侵者了。 嗯，还是明目张胆的。 还是明目张胆的。其实啊，这明目张胆的是蛮可怕的。 相当可怕。 嗯，那就说明对方很自信。 相当自信。 也很强势， 嗯、 对不对？对方可能确实个性是那种主动攻击型的。 嗯 嗯，当然我们说的这种攻击并不是说人家就带有恶意哈。 对对对。 就是至少对方那个女孩子，其实你到现在看来，她确实是表现出了大气。 大气。 勇敢。 对。 自信。 对。 嗯，这些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人不就是这样吗？越是有强有力竞争者的时候，那才越会激发我们那些潜能啊。嗯， 我就虽然刚才对这个女生的描述这种特质非常准非常好、嗯、其实无论说是不是跟这个男生啊，就这种品质的女生我相信大多男生也会喜欢。 嗯， 对吧？所以说为什么，就因为这样表现出来她很自信，对吧、 嗯、 所以说对于这位女听友来说，你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失去自己的自信。 嗯， 当你一失去自信了 OK， 你们俩的关系才真的会出现危机。 嗯， 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信，相信你男朋友，相信你自己。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用你的自信，然后巧妙的去物理上或者空间上把这个女孩和你男朋友相处的机会尽量减掉，在工作之余是没有的。 嗯，如果你和男朋友两个人之间感情很好的话，你确实也可以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 嗯、对， 是吧？你可以说我担心了。嗯啊，我有一点点一丝的那种紧张了。 嗯 啊，你可以听听你男朋友怎么说。如果他意识到了有一些行为，他让他现女友紧张了，那么懂事的男孩子他会知道和那个女生应该拉开距离， 对，保持距离。 他现在可能把那个女生当做了一个同事，甚至是好友。他没有想过那个女生可能是很认真的，真的在追他。 对对对对。 如果他能够意识到的话，我相信他不会答应和那个女孩子再去打球。 对。 是吧？ 对。 如果他想保护你们的感情的话，你说是不是这样，大清老师？ 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想保护你们的感情的话，他肯定会有意识的和这个女生拉开距离的。 对。 对。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你的男朋友跟你拉到同一个战线上。 嗯，对。嗯， 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应对这个局面了。 对， 是吧？这个入侵者是一个外来的， 对， 你们俩要站在一起，这就好很多。 对， 当然切记不要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去这个诋毁人家。 哎，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样会让显得就是自己没自信。 哎，对 对， 就是这个是需要女孩子的聪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是吧？ 其实你就跟你男朋友说。他想跟我公平竞争，我想给他这机会都做不到，因为你现在是我男朋友，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个关系本身就不对等。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没有公平这一说。 对，你和你的男朋友可以探讨这个问题。 嗯，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心里那点小小的紧张可以轻松的告诉你的男朋友。 对， 但是呢最好呢你们还能够探讨到能让你的男朋友画出一条线来。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是保护你们之间的关系。 对。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就像各位听到的这样，我们在节目中每天都会探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也会解答这些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提问题。在我们的公众号文章里，您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其他方式，比如说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您可以加入，或者可以找到我主持人孙岩的工作号，可以添加，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也可以在微博里给我留言。今晚今夜思语时和大家的分享互动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正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